服務隊總監胡偉雄話：，尋日接報之後進行搜救工作，由於現場環境有風力發電場障礙物，加上尋日轉為三號信號之後仍然受到風暴影響，持續搜救會大大降低機組人員的安全系數，因此在入夜之後暫停搜救工作，形容是極度困難的決定。飛行服務隊今日繼續派出搜救隊到現場，現場亦都有內地救援船。俄羅斯宣稱已經完全控制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地區。俄羅斯國防部話，國防部長邵伊古已經通報總統普京，俄軍與親俄的盧甘斯克武裝完全控制尼西昌斯克和周邊所有地區，盧甘斯克已經被完全解放。烏克蘭國防部發言人否認尼西昌斯克失守，強調當地未完全處於俄軍控制之下，但發言人提到，對烏克蘭人來講，生命是重中之重，有時可能會從某些地區撤退，以便將來能夠重新佔領。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西南季候風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在晚上八點，熱帶風暴艾莉集結在鹿兒島之西南大約52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勁南至西南風，今晚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本週後期天色逐漸好轉。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男朋友咧就要去外国，上飞机之前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女朋友 ，B B， 我登机了。女朋友就回佢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呢个女朋友都几识咯， 几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年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痴一句，啰嗦一句，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 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大家好，我是欧布朗安雪强，我哋开始了今天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了，由现在到十二点，即一共有三小时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重聚的。我是 Albert， 我们当然有弹紧钢琴的 Vince 有泳师，还有就是我们 keyboard 手我们的老行专阿坚哥，这个已经成为了我们最近的铁三角了。当然今个月我觉得很开心，因为由阿伦开始，由一个月之前啦，有三生有幸啊，有张绵敏父子啊，等等等等，一路咁落嚟咧，就都揾晒我啲老友记咧嚟二千靓歌咧，同大家一齐重聚。而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大家亦都等咗好耐，有少少我哋攞埋啲影相机出嚟先得，要拍埋先得。好少有咧，就因为佢哋出现咧就冇摄影机喺度嘅，因为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两位型男啊。电视型男袁伟豪同埋谢东敏 ，Hello，Hello，Hello，Hello， 系啦，咁啊声啦，认一认先啦。其实一讲咧，佢哋认得，因为你哋拍咁多剧咧。 嗯，我系袁伟豪啊。 我谢东敏啊， 咁啊，即系已经穿咗布啦，即时啦吓。咁啊，习唔习惯冇样睇啊？ 其实都可以多啲尝试下噶，我觉得都系啊，唔使化妆 嘛，系啊，又唔使。咦系，因为平时不过男仔都算系好啊， 系， 即系咧，因为女仔咧一翻到 TVB 咧就要 化妆化好 啦，系啦，因为就算未出镜咧，有啲有记者喺度啊，又影相啊咁样。不过你哋已经太习惯啦， 系生活嘅一部分啦。 其实咧就真系即系眨下眼啦。头先伟豪同埋谢东敏咧。倾开咧，上一次你嚟二千靓歌再重聚，你知唔知几多年啦？嗱，伟豪系知嘅， 四年 唔止啦， 我定得 唔止四年 啊，系啊，原来五年， 五年 系啊，五年前你哋两个就一齐，好似今晚咁喺度喺度聚， 系啦，我记得， 好记得吓。咁啊，但系咧个开心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咧，可以揾即系唔同方向、唔同，大家估唔到，咦？乜佢哋唔系型男演员明星嚟嘅咩？点解会唱歌？睇下其实咧。对他们两个已经唱了很贵耐歌。阿伟豪呢上次你记得即是你在五年前来过唱啦。 是。 但你再之前呢 是。 跟阿 B 一起来。 是啊是啊，对上一次跟 B 哥哥和他对乐队来的。 那时候是零五 年。 零 是啊。很早期。 成十几年前。 是那时候来帮阿手执头执尾。 是啊，同埋但你已经是其实看得出呢你对音乐好有缘分和兴趣。 是很喜欢的自己都。 咁所以而家好啦，可以进入乐坛咧，即系啲电视圈已经进入咗成超过十年啦， 系都十几啦，系咯， 十几添啦， 系啦，嗯， 即系喺选型男冠军， 零七年之后咯，零七年开始加入 TVB 嘅， 零七年选噶你， 系啦系啦系啦， 哇，即系香港先生系第一届嚟嘅， 第三届，其实我系十六岁入行嘅，咁啱啱系。都是25周年，我入了行业25周年， 97 年入行的。 哦，即是今天這樣好啦，即是全年那麼多慶祝活動，今天有25周年很多很多， 是都挺有意義的。 順便啦，我們都25周年就請了，真的25周年回歸之後請了兩位，謝東敏和袁偉豪上來二千名歌再重聚，大家會很有興趣，他究竟喜歡唱什麼歌的呢？一陣間一定很大的 surprise。一定的，你信不信呢？真是很有风格，而且唱歌呢真是估计他们不到好东西。当然伟豪已经有新歌了，派了台添，不过今晚呢就不是唱完新歌的， 我哋全部咧都系唱一啲平时冇乜机会，甚至喺电视出去唱都好啦，你都拣唔到嗰啲歌唱嘅。 系，都其实都系一啲自己比较喜欢嘅一啲怀旧嘅经典金曲啦。 系啦，系啦，下次咧就好似上次出演唱会咁啦，攞埋个电吉他嚟影更影。 好啊， 不过今日就影冇得影，咁啊唔使弹，唔使你弹啦，系 唔该晒， 因为冇得影佢嘥咗啊嘛。不过咧，我估唔到嗱，而家整一只轻松愉快嘅歌啦，但系估唔到啊，袁伟豪咧，佢识一啲我哋仲早过我哋年代好多嘅歌。为什么你会懂唱 Nat King Cole 的歌的 都是家人的分途至少的分途、哦、再加上都、即出来做的之后都周不时都会拿一些人工 去买 CD。 是不是买一些旧东西经 常 是、啊哦、这一只真的我也很喜欢的。L-O-V-E, 又不是 Wanna, 不是你的老友记。那只 L-O-V-E, 那只。这一只真的其实是经典的名曲来的、啊、真的作得很好。L-O-V-E, from Nat King Cole.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上新的歌啊，雖然咧呢只歌咧好懷舊嘅 ，Nat King Cole 年代，咁但係咧真係我覺得而家咧都唔覺得佢舊，唔覺得佢 out date 啊。咁啊呢只歌叫做 L O V E 啊 ，from Nat King Cole。阿偉豪，其實你細個聽咩歌大嘅咧？你呢只歌都有聽？ 其實細個一定係聽好多誒。廣東的流行曲啦，一定係啦。咁亦都有聽好多誒。 譬如係咩年代咧？許冠傑啊，後之後啦。 嗱，我就81年出世嘅，我基本上應該係3、4歲開始就已經係聽黑膠唱片噶啦，就一路聽到 咁犀利， 係啊，聽到讀書即係出嚟做嘢。頭先話買 CD 啦，咁去到而家咁樣咯。咁廣東流行曲啦，或者係啲歐美嘅經典流行曲， 你好中意聽英文歌？ 係啦，甚至乎後期開始學夾 band 之後，又會聽翻追溯翻一啲rock and roll 嘅樂隊啦，即係一啲譬如 Beatles 啊，好多好多等等。 你又提懷翻舊？ 係啦，就去學翻下一啲，即係喺個音樂上面一個，即係點樣改變呢個世界啊？點樣進化咯？音樂咁，所以。都真係都聽幾多 都好啊，生得逢時啊，因為你早即係早開竅啊，因為好緊要噶，因為咧，如果你細幾歲已經開始聽嘅時候，你聽多好多嘢啊嘛，即係好多誒講真，好多我遇到嘅年青人咧，佢年青嘅歌手咧，佢冇咗一大橛啊。 即係佢唔可能聽 Beatles 啊，咩 Bee Gees 都唔知係邊個嘅。咁咪誒廣東歌咧，佢一聽咧，可能已經係卡拉 OK 年代嘅，係咪啊？咁咧即係所以咧，其實你都好細，因為你出世嗰年咧，我已經喺度。即系唱咗好鬼耐啦，已经 系 八一年咧，已经系咁啊，八一年啊， 十年到啦，系嘛？ 已经唱几年噶啦，攞咗几只十大金曲嘅。 O K， 所以咧，伟豪咧，系即系我都讲过啦吓，我哋喺演唱会度有，即系我都叫做睇越嚟大， 系， 因为你嗰几人就识我哋，咁所以好有緣分。咁今日咧就阿偉豪就掹埋佢老友記啦，其實佢都唔係掹嘅，因為老友記五年前都嚟過呢個節目。哇！你真係啲喂好犀利喎 ，Brian。 係 啊，謝東文咧，嗰啲歌藝咧，啲好勁喎，而家 係麻麻地。 係咪即係喺呢五年喺度猛咁馴啊？猛咁 都唔係，其實一路都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參加比賽入王，即係歌唱比賽入王。咁其實一路都有唱歌啊。咁其實近呢幾年一直都有時候啲劇集歌啊，跟住又唱好多電視劇主題曲啊，即係係咯， 係咯。 同埋嚟緊會有新歌嘅， 係有啊， 嚟緊都有新歌。 幾時預告下先得噶？ 我諗下個月啦， 下個月嗰啲電視劇嘅， 唔係電視劇主題曲嚟，係一首。第一次不是一首电视劇主题曲的歌曲就 摆唱片 是啦，即算是一首真是自己由头到尾都是一起去做的一件事 啦。咁巧嘅，我都有新歌 喎。 系啦，一阵间 一齐嚟顺便宣传下 你。你喂，唔系你嗰只录咗未先啊？ 我录好晒噶啦， 录晒添啊！你 早几日拍埋个 MV， 搞错啊？你有冇带嚟啊？ 未啊？ 你唔准播住， 等我因为一阵间先。 阿袁伟豪嗰只我就播啦，系一阵间。 系咩？ 啊，梗系啦，佢 不如直接唱一次啦，一阵间。 嗰只旧歌嚟嘅，新歌就做紧后期，我 哦，再新啲嘅，仲有只咁啊，即系期待住啦。而家好玩嘅呢个圈。即係我哋香港雖然細，但係啲百花齊放，同埋咧你乜嘢圈都可以 overlap， 即係可以 crossover， 係咪啊？即係又可以做電視，又可以拍電影，又可以唱歌，哇！跟住犀利，你有新歌登台嘅時候咧，真係嗰啲 fans 咿哇鬼叫，大聲啲嘅，自己又 唱得頭啲 嚇，係啊，頭一啲㗎，因為耳機歌嘛，佢哋識唱。喂，咁啊，咁啊，講咗咁耐咧，就阿謝東文係唱好多唔同風格嘅歌都得嘅，尤其是你勁到高 key 到 beyond 咁，佢又得，咁啊唱抒情嘅又得，唱一隻咩嗱，任你揀一隻先。 唱呢首以前读书好中意唱嘅歌咯，即系《爱是最大权利》。 读书嘅时候，原来佢嘅歌系你读书嘅时候咩？佢 都系 咁多噶， 都十我好似十零岁呢首歌，我记得嗰阵时。 系咯， 成日卡拉 OK 唱嘅嗰阵。 哦，系啊， 系啊， 你就系头先 Albert 讲过喺卡拉 OK 年代嗰个年代。 系啦，就系佢就系嗰个唱 K 年代啊。 系啊，只歌 咩原本系咪吴雨霏啊？ 系啊， 系啊，歌名就系叫做 《爱是最大权利》。 爱是最大权利。 可不可与你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限期？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演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都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心，掌心的知觉也着紧，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人群渐近，想改写你我命运，任天塌下亦前行，哪怕你说我天真，凭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热味，发光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老到尽头也置诸不理，宁愿为爱着你不舍弃，争取多一次我身边有你，沿途祈祷，始终一天我会望到你。 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路中几多的劝告，哪怕我会听不到，凭我知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花过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花过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知爱你。 我哋多谢谢东敏 Brian 咧，同我哋现场唱《爱是最大权利》。啊，头先你嗰啲声音咧，即系同诶，即系唱歌同演戏有啲咩直接关系咧？你觉得用声 呢、這个应该问阿 Brian， 佢会答到你多啲，因为佢系即系我系冇咁专嘅，即系我因为我好浅嘅嗰个唱歌个年资。 佢就可能就唱歌入行嘅， 系啦，因为佢真系唱歌入行嘅，我就真系调翻转系。 即会唔会有时，譬如你有啲激情戏啊，用到呢啲声音真系咁，唔系个个得噶。 其实唱歌同演戏都好得意嘅，我觉得好似啦。唱歌就系用你把声啊，你嘅台风啊，即系你用声嗰个感觉去表达一啲即系嗰首歌嘅故事俾啲观众听啦。而演戏就系用你对白嘅节奏啊，同埋你嘅肢体语言去表达个故仔俾观众听，就好似噶啦。 好似啊，用声，如果你冇咁嘅力量，你好激情嘅时候都唔激情啊，因为嗰啲咬字唔即系可能念对白有时唔清晰啊，咁太投入得滞咧，听唔到你讲乜，咁又系会有影响。 冇错， 所以即系两个系相得益彰嘅。咁我谂唱歌对演戏好重要。咁今日咧，我哋就可以尽情咧，即系俾两位啦，啊袁伟豪同埋谢东敏咧。乜都得噶啦，唱咩啫？我都好想 explore 下，究竟而家啲后生仔咧唱紧咩歌咧？即系嗰啲咁啊，后生仔，喂， 我唔系后生仔， 系啊，而家咧，我而家 我而家 将你咧回到未来，唔系回到未来嘅以前， 系 就你细个嘅时候，你话头先唱一啲听一啲广东歌啦，多数都系呢啲啊，嗱，整只我哋一齐唱，等你咧童年嘅往事咧出翻嚟，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得噶啦，冇问题嘅，两分零钟就啱晒嘅，系知噶啦，好唔好啊？我哋两分零，我哋而家唔知点样，每一分钟点样分又唔知嘅。我想你唱先、啊。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碎，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好玩啦， 共你相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彼此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 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比，远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法治系香港一直以嚟赖以成功嘅基石，维护同促进呢一个核心价值对香港嘅未来极为关键。强调呢个将会系佢同律政司团队嘅首要任务之一。林定国发表上任之后首个网志，他说明白社会上有些人对法治抱有疑问，他会耐心聆听不同声音，亦都会简明清晰向大家诉说立场，希望可以互相理解。他指出，构建法治社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市民大众拥有社群意识，互相尊重、包容、愿意妥协，自动自觉遵守适用于所有人的一套规则，而维护法治亦都有赖每一位市民肩负责任。政府计划本年底将胶袋征费由现时五毫增加至一蚊。有环保组织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收费增加至两蚊或以上，才能够合理有效地令到市民减少使用胶袋。绿领行动在上个月21日至27日以网上问卷访问大约770名市民，调查亦显示，市民到超市购物攞胶袋的主要原因包括冇自备购物袋、购物量比预期多，或者是店员主动提供。绿领行动促请政府将胶袋费增加至两蚊水平，长远应该仿效外国做法，完全禁绝用胶袋。此外，應該加強執法巡查超市，超市前線員工亦都應該加強培訓，避免出現濫派膠袋情況。日本廣泛地區持續受到高溫天氣影響，東京市中心中午前錄得攝氏35.2度，破紀錄連續九日錄得35度以上。气象廳話，酷熱天氣繼續籠罩全國，北部嘅氣温較尋日更高。東部和西部部分地區的氣温就稍微回落，預計岩手縣一關市的氣温將會升至37度，福島市將會升至36度。烏茲別克西北部的卡拉卡爾帕克斯共和國連續兩晚爆發反政府示威，不滿政府計劃修改憲法來削減當地的自治權。總統米爾濟若耶夫說，蘇聯之中有平民和執法人員傷亡，但沒有透露實際人數，當地已經進入緊急狀態。米爾濟若耶夫說，暴徒在首府魯虎斯市大肆破壞，釘石、縱火和襲警，指責是惡意勢力在社交網絡傳播虛假信息，煽動騷亂，企圖借此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米爾濟若耶夫較早時到訪魯虎斯市，並即決定取消在即將舉行的公投之中涉及卡拉卡爾帕克斯共和國地位的條款。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西南季候風正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 雨前巴残余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华南。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行过港岛，特别是中西区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路边的石墙树呢？ 90后摄影师冯思乐就以石墙树为主题举办摄影展，用光影留住这个特别的城市风貌。 咁呢啲胡土墙咧，就系早年香港开埠嘅时候建成噶啦，亦都相传咧呢一种起法咧系已经失传咗嘅。咁而家我哋见到新嘅胡土墙，亦都系用水泥灌浆嘅方法去建成。榕树嘅生命力系非常之强啦，咁佢哋就能够喺呢一种都唔能够称之为一种土壤嘅胡土墙上面落地生根。所以其实我哋身边嘅石墙树都算系一种期间限定嘅存在嚟嘅。 今次嘅展览叫做《流徙萤画》，展览系源自于佢身边嘅一个故事。 萤画系火星嘅别称，同展览里面一幅虚构出嚟嘅作品有关。假如嗰棵榕树唔能够被允许生长喺地球，咁不如帮佢移居火星。 喺展览后段嘅位置咧，放咗一张好特别嘅相，佢系用咗一种18世纪传统嘅晒相方法，叫做花汁印相去做成。呢一种方法就系提取一啲植物嘅汁液，做成一个感光剂，涂抹喺呢个相纸上面。然后在上面放上有影像的透明胶片，再在太阳底下做一个长时间的曝光。而它的特性是会随时间去氧化和消失的。咁纸上面的影像其实就是一张美国太空总署在火星上面影的相来的。然后我再后期放了我家楼下那棵榕树上去。 摄影展《流徙萤画》即日起至7月31日。 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多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味，愿留住落日 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时间到了9:39，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呢几日就风风雨雨啦，嗰、那个八号风球、三号风球、一号风球都走晒啦，而家已经冇风球啦。不过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悬挂嘅。不过喺我哋个圈里边咧都风风雨雨，因为喺一日之内都收到两个唔开心嘅消息。首先讲讲就系我哋好熟悉、好著名嘅作家倪匡先生咧，就喺下昼喺香港离世。咁享年就87岁啦。咁啊，讲起倪匡，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谢东敏同埋袁伟豪，你哋一定有听过佢，可能会睇过佢啲小说啦，有冇睇过？ 最出名就系 韦斯利啦。咁啊，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就好兴睇小说嘅。咁啊，呢一个推理小说咧就即系出晒名噶啦，即系最出名之一啦。咁啊，倪匡先生亦都系喺香港即系一路几十年来咧，每人即系好多 fans。咁啊，即系60年代，佢已经喺即系报章嗰度咧刊登佢嗰啲作品。咁后来就即系集合成书啦，咁啊一路出。咁啊后来都有主持节目嘅话，啲行家嚟嘅话，同阿黄沾咧 系好经典啊嗰、那个节目。 好经典啦，就做差唔多嗰、那个叫咩？今夜不设防 系一个深夜嘅节目嚟嘅。 系啊，咁啊同阿蔡澜啦，咁啊三个咧就 饮到好犀利咁， 一路饮住一路倾偈。咁但系就访问咗好多圈中嘅人啦，咁啊尤其是电影界啊、电视界啊等等。咁啊，不如咁样啦，我哋阿伟雄，我哋突然间咧邀请你唱一只同倪匡有关，因为有一个原著咧叫做《袁振侠》。就是倪匡写的，咁喺 TVB 咧就拍了一个 series 啦，又系黎明主演啦。 系 主题曲当然是黎明唱的， 系 嗰只就叫做《愿你今夜别离去》，作为悼念下倪匡先生。 Okay。 在午夜陶醉，世界变天正湖水，过去那往事在飘远去，两眼合上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远处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让我度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远处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让我度过了最空虚，一刻美丽是错对，不 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罪，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叫做愿你今夜别离去，就是倪匡先生，他用他的笔名和他的作品系列呢，叫做《为斯理》之外呢，有《愿真行》系列，一个系列来的，不是就这么一本的，一集的，所以呢也都 hit 到呢，是拍成了电视剧啦，由黎明主演兼唱主题曲。伟豪，下一次就是你主演兼唱主题曲的一个系列咁样， 胜利贵言， 系啊，好快噶啦，已经出碟啦嘛，而家一阵间先听你只新歌。咁就头先讲过，就是今日除了最新啱啱听到倪匡先生的逝世，其实琴日咧就我哋香港著名的导演啊罗启瑞咧，亦都离世。我哋當然認識咗羅啟瑞啦，因為喺個圈裏面同埋兼且佢嘅太太咧，就張婉婷咧，亦都係喺電影界同埋即係電視咧，當初咧佢喺香港電台電視部做導演嘅，咁一路咁樣成長。咁佢兩位咧就真係好出名，因為拍過好多經典嘅電影。包括秋天的童話啦，七小福啊，玻璃之城啊，等等等等，好多咩宋家王朝啊，咁兩個兩夫妻咧有個花名叫做雌雄大盜啊，大盜就是導演嘅導啊，真係覺得好，因為佢哋兩個係永遠相隨，永遠合拍，永遠一個做導演，一個做編劇，或者下一年咧佢就調翻轉咁樣嘅，一係有時做監製，佢又做編劇咁，咁我哋。我自己最深刻的呢就比较近期啊罗启瑞做导演的呢就是这出叫做岁月神偷的电影，就是华仔任大华做主角的啦。咁我都即非常之欣赏这一种怀旧的香港的小品的电影，就是讲了我们香港人成长的部分，咁可能 hit 唔中你两位啊，因为佢讲返佢嗰个年代，即係佢个年代同我哋差唔多。即是在他读书的学校现在还是没有变去那里拍外景这样。那就做他爸爸就是任大华。那做个仔呢 一位都长大成人的童星来的。 是啊不是啊。 他啊李志廷 啊。你是啊李志廷来的。他以前做过童星吗？ 不是，他有一个小孩版的。 哦是啊是啊。那但是那些歌呢就真的非常之 impressive。印象很深刻的。歌名就叫做岁月轻狂，歌就是卢冠廷作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罗启瑞除了导演之外，他为这首歌写了歌词，我很欣赏这首歌，所以我也曾经将它变成了广东版。今天唱回原装正版李志廷原唱的歌，岁月神偷主题曲岁月轻狂。 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 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动流浪，青春的爱情不归望，不归异乡，不归道，不归意，不归梦，反正也不归头。 歌之前咧，就好多 Beyond 黃家駒嘅 fans 都有接觸，話希望懷念佢，因為佢已經係逝世29年。當然佢嘅名曲就無數咁多啦。不過相信呢一隻咧，就係大家放開懷抱，盡情去將心中嘅懷念嘅感覺用歌曲代替，一定係呢一首。我哋一齊跟住謝東敏一齊唱 Beyond 嘅名曲。 海闊天空啊！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 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哦哦、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会怕有一天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oh yeah、 真的好阔啊！唱到只歌，哇！唱到我哋啊，好嘢好嘢，谢东敏，掌声真系，好似之前好似开紧呢个 Beyond 演唱会咁上下，哇，劲到！咁同埋咧，即系头先我讲一个问你哋问得啱啊，即系话演戏同埋唱歌有冇拉楞咧？绝对有拉楞！而家我睇完佢唱呢只歌，因为佢个表情咧，真系直情哇！ 冇啲表情唱唔到呢只歌， 望我系啊，即系如果你冇表情咧，你冇办法嘅。 系 去到好尽嘅表情， 有啲 power， 有啲 power 系啊。咁啊，伟豪，我哋即系我期待住你同佢夹一对 band， 即系你弹吉他系好嘢啦。咁啊，一弹 band 咧，佢呢啲整啲 Beyond 歌啊， 有啲英文嘅勁嗰啲 rock。 好啊，我都好希望可以多啲揾到呢啲機會，即係演出，係啊，即係一個好好難得嘅演出機會嚟嘅。 係啊，即係其實誒，唔好話要嚟做乜嘢嘢，唔係一定要嚟表演揾食 啊，開心啊嘛， 開心啊，同埋即係我覺得咧，作為一個藝人咧，尤其是演員咧，即係譬如。我唔知啊，譬如我舉個例，我好熟啊，華仔任大華咁啦，咁佢好似影相好似你一樣，咁其實呢啲咁嘅影相啊，佢唔要嚟揾食噶，咁但係咧，你聚積咗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啦，呢啲藝術嘅氣質啊，一路慢慢咁咧，就對演戲啊，同埋對個形象各樣嘢咧係。好有即係又唔係一定要幫助嚟做咩，但係咧即係對自己又開心啦， 多咗啲體驗啦， 係有體驗啦，個人咧即係又會加多咗好多嘅即係質素喺裏面， 內涵 係啦。我哋今日又好有內涵嘅兩位型男啦，一位係袁偉豪，一位係謝東文，多謝兩位型男繼續留喺度，直至到凌晨12點，香港電台第二台2000靚歌。 开下阶段全民核酸检测，欧阳瑜形容未来几日非常重要，是关键时刻，希望全社会配合，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工商界尽可能暂停运作或者维持最低限度运作，市民如非必要请勿外出。俄乌战事持续之际，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发生多宗爆炸，至少三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州长说，市内至少11栋住宅大厦和39间私人住宅受损，除了造成三人死亡，亦都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4人受伤，当局正调查事件，初步判断防空系统发挥到作用。有俄羅斯官員批評事件是烏克蘭的直接侵略行為，需要以軍事手段在內的方法嚴厲回應，烏方暫時未有回應。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19、21、23、26、37、39，特別號碼是13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西南季候風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與淺巴殘餘相關的雨帶正是影響華南。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艾莉集結在鹿兒島之西南大約52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東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悠长假期，陈海琪。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6至8， 有唱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用我心脑袋，燃点毅爱。 慢地翻起被单，穿起拖鞋，便想起跟你做早餐。天天琐碎，像星空点点，遗忘了便放低吧。为每日想起细秒，才知道。 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之一袁伟豪的歌曲，虽然我们在收音机都听过好几遍的了，但是今天又个感觉很特别，歌名就叫做《你与你的另一半》。伟豪， 是 是不是即是唱的时候会想着另一半来唱？ 其实当然要啦， 当然要啦，如果不是怎样投入？为什么要呢？就因为看着你唱的另一半，是不是 系啊， 录音嘅时候， 其实呢只歌系从我好年纪轻啲嘅时候，即系比较年少啲嘅时候写嘅，咁但系写咗一半又冇咗个 ending 咁，去到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做音乐嘅时候就完成埋佢，咁当时咧就真系开始有一个好稳定嘅另一半啦，咁就 呢、這个最重要 系啦，咁啊结果就同我嘅另一半就去一起去合作就完成即系呢首歌咁样咯， 合作呢只歌嗰阵结得婚未嘅？ 求咗婚， 求咗婚， 未有人知嘅嗰阵时系已经求婚嘅。 咁啊好，呢只歌真系非常非常有纪念价值啦。 嗯，系。 即系因为一唱翻一听翻，咁本来咧今日咧就袁伟豪就当然啦，佢成日都系单人匹马咁样要拍嘢啊嘛，又要咁又要咁就好赶嘅。不过今日咧好温馨，尤其是咧一路听你头先唱《你与你的另一半》嘅时候咧。另外一半真的来了喎，仲有一樣嘢咧，Hello， 大家各位朋友就係阿袁偉豪嘅另外一半張寶兒，咁啊喺新聞啊啲娛樂版嗰度咧都經常都會見到你哋啦。咁但係頭先只歌咧，寶兒對你嚟講有啲咩特別之處啊？你睇住佢錄嘅， 睇住佢錄係啊，覺得好。觉得好神奇，系因为佢放低咗音乐好耐，好多年。 系 咁而家翻转头，佢觉得有一个追梦嘅心，即系其实人到咗某一个年龄，我觉得好多时候个梦想都放低咗， 系啊， 即系佢哋就未必会有时间或者系有一个心机可以去揾翻细个想要追寻嘅一样嘢 咯。系呢只歌嘅重拾，即系当年嘅梦想。嘅第一首，即系差唔多一年几之前啦，已经摆喺个电梯度啦。因为今日咧难得咧，即系 老婆就即系一齐嚟。咁但系最重要咧就呢只歌系你作啦， 系系。 但系歌词咧 就系、是、阿袁太写嘅。 你话几 sweet 咧？即系其实头先只歌咧就佢哋头先订婚嘅时候就已经订咗婚啦， 系系 秘密地啊，即系啲记者都仲未知嘅， 系啊， 就已经。你又定咗去做呢只歌，然后请阿宝儿写，系咪啊？ 其实当初唔系噶， 系 佢喺度作咗首歌，跟住佢就揞一啲音出嚟。我见佢好惨，冇歌词唱，所以就是但写啲嘢俾佢唱。 都唔系是但，好真心，即系好真挚，感觉系好 sweet 嘅。虽然咧唔系话好，唔系要搞到好深噶。我觉得呢啲真挚爱情歌咧，最紧要就系嗰个心，嗰、那个 feel 啊。就唔系嗰啲歌词要几深啊，点样起承转合啊吓，话系。我又覺得好 sweet 啦，即系我聽落去，所以我就問佢：喂，邊個寫嘅呢啲詞？原來佢先接吧，原來又話：喂，就係我太太寫嘅， 一人一半咯，係啊，我就淨係寫咗個 chorus 嗰幾句咯。 我估咧，你淨係寫咗嗰句啦，咩 Oh my baby 嗰啲 啦，就係 chorus 嗰幾句。 其他全部唔 係 你寫嘅， 係啦，咁啊 verse 嗰啲就交曬俾佢啦。 佢話：你依個填詞人咧，全世界真係最易撈啊！就咁咩咩嗰头先咪嗰个咩 exactly 系咩咩 baby 啊？ 我喜欢你，最爱你。 切，呢大人都识写啦。 baby， 咁作曲系咁噶啦，开头系咪啊？上一次吉他写下个 chord 系咯。原来呢几句你真系叻啊！呢个作词系咪啊？ 我本来谂住个 verse 都唔要噶，就咁算噶啦。 你就不过咧，真系好简单，你只系写咗啲最容易，但系最有用嘅几句歌词。自己系唱好呢只歌之余咧，唱俾 fans 之余咧。唱咗俾老婆听，哇，好 sweet！ 咁啊，呢只歌咧，即系我谂下一次有机会，叫埋阿张宝仪一齐合唱版啦，整个真系得噶。我觉得因为有价值噶嘛，你啱啱即系求即系定咗婚，几有价值啊！ 系啊， 即系非常好。咁啊，不如咁样啦，既然咧即系我顺便即系唔好意思啊，伟豪 系系点啊？ 佢啊嚟到阿宝仪嚟到咧就冇得走噶，唔系就咁讲两句。 哦 我又想問一下，不如你兩個即刻合唱一隻歌，即系唔使夾嘅。 我都未聽過你兩個合唱喎。 係啊，係咩？ 都冇試過 聽過。真係冇聽過，咁真係要好。係 啊，你哋公開地有冇合唱過 啊？好似真係冇。 冇。 真係冇啊！ 冇。 我以為嗰啲即係以前嗰啲五十年嗰啲實捉你噶嘛。 分開捉咗， 分開捉咗，分開捉咗。合唱真係難得喎！好，就喺二千靚歌再重聚，我哋就唱一隻合唱嘅咩歌咧？ 只怕不再遇上。 哇、哦、呢啲好啊喺我哋啲song book度一填啊大家就有嘅。 好。 宝儿好唔好 OK 啊 好试下。 OK。今日好开心啦可以搵到袁伟豪。即刻呢就捉住佢太太张宝儿臨時即兴地合唱只怕不再遇上。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意哪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语怎么可将业意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今生永远迷路向心只恐不再会遇上再遇上云飘飘散雨醉只跟风向旧日憾事怕未能偿全世界变了样还亦否当天说心只想得我俩 山与醉，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云亦飘当千算， 心只想得我俩。全明白我这决定，叫你太失望。为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放。 若是日后爱念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宁愿将爱意奉上。 再遇上，哦哦哦哦，只怕不再遇上，哦哦哦哦，只怕不再。 真系庆幸啦，因为咧分分钟咧只怕不再遇上你两个竟然合唱，哇！原来从来未试过公开地两公婆合唱添，真系 sweet 啦 ！Thank you， 多谢晒袁伟豪同埋张宝仪，尤其阿宝仪啦，因为即庆即刻啊拉夫嘅，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真系难得难得，多谢 多谢多谢，俾个机会， 系真系你教得个老公好好啊， 佢本身好嘅， 真系，因为呢一个系我心中真系由细到到大啦，佢真系好纯品嘅一个乖仔。但是估不到这个小朋友就是他纯粹的乖仔，他长大这么英伟这么大只。 再封你的都变成生锈的一天 的。变成型男。你小的时候你估不到的，就是这个会变成后来一个孤大型男，这么犀利真的。 这个肥仔的嘛。 另外一个呢，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老友谢东文。 是。 很高啊，你几多高啊其实。 我啊。 很高啊。 六尺。多半寸 系咯，真系啊，唔系争半寸，系多半 系六尺多半寸。 佢多半寸即系几多？如果我都唔系好识计， 米八几啦，米八 一米一百八几， 米八几啦。 有冇打篮球啊？细个 都有啊， 都有。 细个嗰阵时真系谂住想高啲打篮球， 系嘛， 都系唔识打。咁而家啲男仔好高啊，啲男仔 而家好犀利噶。如果你好在你香港，如果喺美国，你系矮仔嚟嘅。如果打篮球 系啊， 打篮球你要唔诶咁矮唔得， 入唔到樽都。 但是呢就真的我都估不到，我以为你就比较耐做了很多戏，可能因为你做了很多戏。 因 为我估不到你是这个就是那个巨星 是啊 入行 很多年 参加是啦、啊、第一届、啊、第二届。 第二届。 第二届。 但一路都有唱歌，一路都有玩下。 有玩下。 喜欢唱歌。 来緊正式唱歌了吧。 好啊。 即系唔系而家今晚啊？我话即系出唱片啊！ 系啊，嚟紧会啊，下个月 有咩计划？ 下个月会出一只新歌啦，咁就啱啱赶起咗个 MV， 咁而家就剪紧，咁就自己嘅叫第一首，即系唔系剧集嘅歌啊，唔系公司嘅主题曲啊，系一首自己亲自去一齐同个监制去谂一个故仔，跟完之后。搞了很久收到 melody， 跟住一起去做的一件事，然之后 MV 会是即系自己拍，跟住有啲朋友帮手啊，然之后都是自己剪埋， 哇！ 即系真系自己一件事咯。 哦， 系啊，因为自己一路都有中意就做少少 做制作， 少少幕后。 其实系好好嘅，因为做幕后咧，又帮翻你幕前嘅。 系啊， 因为你知道晒嗰个情绪系点啊，过程系点。 其实都几中意拍嘢，几好玩嘅。 诶，一定系啦。阿袁伟豪而家已经系即系揸住个机周围行啦， 系啊，而家都系， 差唔多自拍嘅，一路唱紧自拍嘅，始终 系啊 ，selfie 演唱会啊，整个咁啊，不如咁啊，阿谢东文，阿 Brian， 唱翻只抒情嘅，头先佢 Beyond 嗰啲啲， 好啊， 播下爆发力好犀利。 近呢几年，觉得嗰啲广东话咧，啲歌咧越嚟越好听，所以近排听咗好多广东话歌。即系呢一只系我自己近排一首都好中意嘅歌，系。 介绍下， 系呢首歌叫做《记忆棉》，个主唱叫做张天赋， 系 我经理人都好中意佢，所以送俾佢啦。 记忆绵， 记忆绵， 个歌名改得真系好。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绵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对，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了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半落半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仍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相对，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独居。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起贴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醉，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物又变更加等待，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扬，胸襟够吧，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见，又当泪腺失调，早渗入记忆你怪不了， 就是謝東敏的這個歌叫做《記憶棉》。 在 我們的九九記憶棉裏面，現在電影界都很興的記憶棉，將以前那些很舊的懷舊的歌手樂隊，譬如由 Queen 開始 Freddie Mercury 的傳記式的電影，由之前有 Elton John 很多很多個都是這樣，當然現在最新的最興的這陣子就是 Elvis Presley， 即是我們 再之前嗰年代嘅超級巨星貓王時啊，因為貓王好多歌嘅，有一隻歌咧，許冠傑就係佢嘅 fans 啦，咁所以都有翻唱中文版。呢隻歌就係貓王以前一出電影裏面所有歌咧，好多都係電影噶啦，佢做曬噶啦啊！裏邊一隻歌叫做《天使》（Angel）， 許冠傑就叫做《往事》（Angel）。With those angel eyes, come and take this earth boy up to paradise. Angel, may I hold you tight? Never kissed an angel. Let me kiss one tonight.If I said I love you, would I be speaking out of turn? I'm only human, but I'm willing to learn. Angel, make my wish come true. Let me be in heaven, here on earth with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新一届政府领导层举行第一次内部会议。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他在会议之中强调两大重点，首先会致力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希望，包括提高治理水平、增强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维护和谐稳定，作为新一届特区政府施政的大方向、大蓝图。另外他亦都指出，各司局长要独当一面，独立高效处理自己政策范畴内的事，并且负起责任。李家超又说，做好内部沟通是建立成功和高效团队的重要一环，他和团队会团结务实，以行动争取信心，以结果收窄分歧，以成绩凝聚互信，将香港建设成为更充满希望、更宜居、更开放的城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排头位的市民提前两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形容展出的文物巧夺天工，有人就认为特别展厅120元的门票太贵。博物馆今朝9点开放，截至下午5点，共接待大约6000名访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相信博物馆有助市民培养身份认同感，并成为旅游热点。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日抵达缅甸中部城市蒲甘，准备出席和主持南美合作第7次外长会，与会的包括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外长。今次是缅甸军方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以来，王毅首次到访缅甸。目前不清楚王毅会不会和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会面。缅甸军政府发言人说，各国外长出席会议是对缅甸主权和政府的承认，部长们将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和合同。反对军方统治的缅甸影子政府外长说，任何与缅甸军方的合作都是违背人民意愿，今次会议亦都直接违背东盟的和平计划。王毅之后亦都会应邀到印尼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并且会正式访问泰国、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澳洲政府宣布，入境的外国旅客从星期三起无需再申报新冠疫苗接种状况。卫生部长说，当局参考医疗官员的建议之后作出有关决定，意味即使是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到时都可以入境， 但是旅客仍然需要遵守其他防疫限制，包括在飞往澳洲的航班上佩戴口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南至西南风。今晚同听朝离岸同高地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燕破岳，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提到太平洋，你会想起 一望无际的海洋，天空海阔。 不过由本地艺术家唐伟林构筑出来的海洋世界，和你想的就好不一样了。 粉色太平洋之人工岛这个展览是一个虚拟的海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污染非常严重，天空、大自然、海洋都是人工造成，海洋的蓝色都是一层厚厚的化学物，而在岛上面没被粉色的建筑物、灯塔等等都是保留住原貌，残旧的外表暗住海洋的真相。 在今次粉色太平洋的展览入面，唐伟林就利用生活里面没用的物件，好像是废纸、塑胶、被弃置的火水炉和鬼网等等，创作特色的建筑物，有回旋木屋、天梯百家村和防撞塔等等。 咦，我想起最近很多朋友喜欢去废墟探废噃，这批的作品手工真的非常精细，我们再听一下艺术家唐伟林的介绍。 其实由细到大都喜欢海洋，喜欢去好自由但有神秘。在这个 project 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好玩的地方，其实是怎样运用这些废弃物，究竟一个弃置的火水炉可以怎样融合作品，烫斗原来可以变成一只船，木糠都可以扮草，毛巾也可以做成一些植物，怎样去思考这些物件去创作，其实是最好玩。 展览《粉色太平洋之人工岛》即日起至7月17日， 观塘 .dot.dot.gallery。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 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伴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时间到了10:38，29度的气温，湿度86%，咁啊呢排嘅天气就不稳定啦，话风就走咗。不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喺27-30°，吹清劲嘅南至西南风，今晚同埋明早咧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好啦。咁翻嚟二千零歌咧，今日嘅特別嘉賓頭先已經同我哋唱咗一半嘅節目啦，已經過幾鐘頭。袁偉豪同埋謝東敏，當然啦，咁啊多謝阿偉豪咧，就帶埋太太阿張寶兒嚟。雖然咧坐喺度旁聽嘅本來，不過咧就頭先都同我哋唱咗一隻《只怕不再遇上》啊，即係你睇下我咧，我諗下諗下，你知我噶啦，我要求多多嘅。你既然嚟到咧，我要阿寶兒同你諗。或者你唔使寶兒諗啦，一陣間唱多隻起碼好嘛 ？OK， 阿寶兒諗下先喎， 諗下。 我唔知道你中意唱邊類歌噶嘛？不過你咁頭先只咁舊嘅Miss Chan Chan 嘅歌你都識咧，你都好嘢，即係都好闊嘅嗰、那個唱歌嘅年代啊、那個對象。翻嚟二千靚歌咧，當然我哋仲有謝東敏啦，阿 Brian。你都是傾向即係中意唱啲激情嘢喎， 都唔係傾向。突然間因為諗起嚟呢度二千零歌要揀咁多首歌咧，跟住之後揀歌自己比較隨意嘅，突然之間，咦？就諗翻起以前好多讀書嘅時候啊，同啲朋友一齊去唱歌啊，咁我就諗到有幾首歌，會成日都會唱，因為以前讀書嗰陣時好中意，個都好 hit 嘅嘛，嗰陣時王杰啊，個都有扮浪子， 個 以為自己嗰陣時讀書著件校服咁樣， 就係浪子㗎啦， 除咗開件恤衫攝一半，就以為自己係浪子㗎嘛，王杰嗰陣時， 你真係講中曬喎，係啊，因為嗰啲後生嘅時候個個都係即係浪子啊，周圍流浪啊，或者唔翻學啊，走堂。有威 嘅，系啊，就系浪子啦。 不如咁样就扮浪子啦，因为我哋都冇见到王杰好多年，好多年。 系啊， 咁啊，当年咧我都好记得，即系真系佢都有过嚟啦，有过嚟做访问啊咩地咁。我话呢个真系好有性格喎。不过佢又次次都系咁上下嘅风格，即系保持得好，即系好 consistent， 即系唔变嘅。次次都係即係佢唱歌風格係咁啦，外形又係咁啦，衣着都係咁嘅，唔死都唔改，即係都係牛仔褲，牛仔褸，好中意嗰套牛仔褸褲嘅佢，咁啊，但係呢個係真係強烈嘅性格風格，對呢個歌手嚟講好重要。我哋今日嘅謝東敏演戲咧，就中日得間又得，唱歌咧乜嘢風格得嘅 ，Beyond 又得，抒情嘅嘢得，王杰都冇問題。歌名叫做《不浪漫罪名》。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让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报警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你说我未能定时，令你每天欢笑一次，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里的痣，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 在我呼吸声早已证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让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你说我未能定时，令你每天欢笑一次，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里的刺。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君你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过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过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证明，什么都一生保证。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君你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证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 这个歌叫做《不浪漫罪名》，又是另外一首激情的歌曲， 好难唱。 是啊，阿姐都问呢，如果不做歌手呢，即是不做演员呢，可以去踢波都得。什么意思呢？就因为呢那些球员呢，即是如果英超呢，好浪体力的嘛。即是说 你差不多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人哋 warm up 嘅时候，你已经搏晒命咁跑嚟跑去，跑嚟跑去，跟住一落场咧就哇，不断咁样追个波，不断咁样走来走去，即系气馁型。佢唱歌都系咁，好似完全咧，好似唔会攰 嘅，都攰嘅咧， 唔会啊，听你都系仲系好行， 都攰， 仲系半场休息啫。而家 读书啲歌咁难唱 嘅，不过佢系特别嘅，佢冇一只系抒情， 系啦， 即系就算系抒情都好咧，都会见到有几条青筋喺个颈度。呢个系佢嘅风格啊，佢嘅声音都系咁。咁啊，当其时佢系好受欢迎。 系 啊，你学你话斋， 佢读书嗰阵时都 系啊， 因为扮佢同埋扮谢霆锋啊嘛。 哦，系咩？ 浪子嘛。 哦，两个都系 浪子。 阿伟豪啊，咪原伟豪伯有同阿谢霆锋有啲相似，就揸住嗰个诶 Fender 嘅吉他咧，系有型啊，两个都系。唔係個個揸起都得起嘅，即係譬如我咁揸個電吉他咧，我會成條腰攣咗，重得就係、是、又唔係好襯我，唔夠高大，所以彈木吉他咧就唔同啦，咁啊舒服好多，咁同埋唔使咁大隻。因為講起即係唱歌嗰啲風格咧，即係今日都好得意嘅，即係雖然咧兩位嘉賓咧都係喺我心中咋，但年紀輕輕嘅都係，咁但係咧佢哋唱好多舊英文歌嘅。咁我就好我自己好开心嘅、 嗯。 因为啲后生仔咦你啲咁旧嗰啲歌你都鍾意嘅咁。咁、 嗯、 可以都係真係经过呢啲歌好多沟通。整隻文歌啦。 好啊。 即係揸个木吉他喎，今次唔准弹电吉他。 係啊，不过都有个钢琴版本嘅。 好、okay, 嘅有 Vince 喺度又可以变钢琴版啦。 係啦。 Carole King 版本。 When you're down,In trouble,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s Oh,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You just call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ve got to do is call. Be there, yeah, yeah,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If the skies above you should turn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should begin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out now. Soon I'll be locking upon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Yes, I will,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ve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ah, yeah, yeah. Now ain't it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Hurt you and desert you and just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Oh, it's a bone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Baby, don't you know about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Hey, now all you got to do is go, and I'll be there. Yeah, yeah, yeah.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And it's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And it's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我哋个好朋友叫做袁伟豪，多谢晒阿 Ben。 Thank you. James Taylor 同埋 Carol King 咧都有个别嘅版本。咁但头先咧就系钢琴版，即系 Carol King 嗰，但系唱歌嘅风格咧就 James Taylor 嗰啲，哇，好，我好中意 James Taylor 嘅，因为佢唱歌咧好随意咁样咧，又唔会刻意话，又唔会太紧张咁样，咁所以佢哋两个就好合拍嘅。正等于咧今日咧就是、稍后时间啦，啊 Ben 整个任务俾你， 系 同你老婆倾一倾，一阵间。佢要唱只歌，究竟唱咩歌呢 ？OK， 你倾下先。而家咧，我哋又嚟怀旧一下。头先讲过咧，即系怀旧猫王啊嘛。咁啊，唱咗一只 Angel， 比较偏门。咁但系如果其实再旧啲咧，佢有一只又系电影嘅，里边咧就揾咗一只德国嘅歌嚟改编嘅。好多人都唔知呢只系原本系德国歌嚟嘅。咁所以里边有啲德国歌词，好得意。我问过啲德国人应该点唱，呢只歌咧叫做 Wooden Heart。原本就是 Elvis Presley， 轻松愉快的木造的心。 Can't you see I love you? Please don't break my heart in two. That's not hard to do, cause I don't have a wooden heart. There's no strings upon this love of mine. It was always you from the start. Treat me nice, treat me good, treat me like you really should. 'Cause I'm not made of wood and I don't have a wooden heart. Boozy then, moozy then, zoom, shady lay him nose, shady lay him nose, oom doom, mine shot lies here. Moozy then, moozy then, zoom, shady lay him nose, shady lay in the house, noon doom, man shots lies here. There's no strings upon this love of mine. It was always you from the start. Sine good, sine good, sine thee the wiggler's don. Thee the wiggler's don, 'cause I don't have a wooden heart。 歌名就叫做木造的心 Wooden Heart。 有没有听过啊？你们未出世啊，是不是一次都没听过啊？ 没听过。 这个就是以前猫和五十年代电影里面的很 hit 的歌，不知道怎样在哪里找了一只德国歌、然后他就改了这一只啦，咁啊走去劳军咧，佢以前咧征入伍噶嘛，佢又真系系真的，好似韩国嗰啲啦，韩国嗰啲咪要做征兵啦，佢又真系做，然后咧就走去军队嗰度唱，自己咧有出拍咗出戏啦，就叫 G.I. Blues， 即系自己做军队啊，咁样就喺度唱呢啲歌，好好听。呢、这个叫做 Wooden Heart， 我哋香港都流行噶，以前 TVB 嘅老板娘啊方野华小姐啊，好中意唱呢只嘅。你谂系咩年代？OK，Vinci， 系。 跟住落嚟，你系咪有一只轻松愉快嘅吓？ 有啊，见到头先伟豪唱 You've Got a Friend， 咁我拣咗就有共情 啊。哦，好啊，古巨基。 不变， 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是纯真未变， 歌名叫《有共情》，大家都会跟住一起唱。好多谢心飘旁边嘅。喺呢，同埋依家現場有啲掌聲，竟然好似演唱會一樣。多謝阿偉和同埋謝東文。十一點嘅新聞報道啊，我哋還有一小時啊，仲有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可以唱好多歌噶啦。希望大家都好似頭先只歌咁，同我哋一齊喺心裏邊跟住唱，跟住拍。稍後見。 五十毫米大雨導致悉尼嘅主水壩滿溢，河流非常緊急。當局星期日接到大約2000個求助電話，至少29人獲救。一名男子從橡皮艇墮下被沖走死亡。悉尼西南部有幾千人被要求撤離。新南威爾士州緊急部門警告，從未遇到洪水的地區今次亦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形容當地正是經歷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呼籲民眾注意安全。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西南季候風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與暹巴殘餘相關的雨帶正是影響華南。在晚上10點，熱帶風暴艾莉集結在鹿兒島之西南大約50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勁南至西南風。今晚同明朝離岸同高地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雷暴，本週後期天色逐漸好轉。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5%，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同爸爸讲：我今日咧上堂食嘢俾老师发现咗，老师咧要我拎出嚟同其他小朋友一齐分享。 小明爸爸就问啦：咁你有冇攞出嚟啊？ 小明话：冇啊，我冇咁多鼻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谁人能？ 生改变是盼望。 今天能共欢乐，从前离别过，珍惜现状，友情永不灭，美丽人生只要共盼望。昨日愁，已淡忘，拥抱现在情意。 佢哋三个咧叫做三生有幸嘅，啊，余伟豪同埋谢东敏，你知唔知呢三位前辈啊？一个系叶振棠，一个系李隆基，然后咧有拍过戏啦， 解释啦，解释啦， 拍戏同你同阿宝儿一齐拍啦。一个系阿陈浩德，咁佢哋三个咧合组一个叫做《三生有幸》，咁佢演唱会嚟紧啦。咁啊，头先呢个版本咧好好嘅，阿叶振棠好用心，请人咧将佢改编咗咧，将佢以前嘅戏剧人生咧就做一个新嘅版本。咁而家所有嘅歌咧都可以一路由旧歌变成新歌，一个新嘅感觉，但系咧原汁原味地唱翻以前嘅旋律同埋歌词，三生有幸。好啦，翻嚟咧，我哋就今次唔系，即系我哋都有个三生啦，我加埋阿袁伟豪、谢东敏。不过咧，我谂最好都系揾埋阿袁伟豪嘅太太， 系 张宝仪。头先咧，我就交咗任务俾你噶嘛，一路可以。想住先，嗱，宝儿，你谂一谂，突然间唱只咩歌咧？咁嗱，因为全部都系突发，唔好意思啊，因为嚟到咧，即系你，因为你入咗嚟，你走唔出去嘅，我锁咗门，冇得走，你一定要唱。咁啊，头先已经唱咗半只歌啦，咁啊同老公啊，咁但系今次要独唱嘅，好嘛？不过而家咧就唱一只嘅好旧嘅、好有意思嘅经典英文歌，系两男，唔系三生，两男合唱，两个型男。袁伟豪同埋谢东敏合唱呢只 John Lennon 嘅名作，叫做 Imagine。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Above us on the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Imagine there's no possession.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Oh, imagine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the world. You may say 估唔到啊！原来我第一次听两个男仔合唱呢只歌啊，喂哦，呢啲和音原来好醒啊， 好鬼劲啊！呢个好鬼劲， 好听啊，好听啊！即系咁样，原来都可以好好听。你将呢歌少少即系改动，随住嗰个即系感情咧而改动少少，但系即系基本上只歌都系原汁原味。但系我好中意系咁样。 系 唔可以将只歌咧改头换面到咧，即系面目全非。系啊，有时有啲歌咧，你好似系唱紧呢只歌啊，有啲好中意改到咁。好啦，言归正传啊，阿伟豪，你有啲咩落咗力啊？有啲咩眼神咧，传过去俾阿张宝仪，即系定阿太太啦。究竟拣只咩歌咧？咁样 好，这个时候交个台俾张宝仪啊。 咦，最佳司仪喎，嗱，嗰啲口头禅。 射波司仪， 射波司仪，射博司仪。阿宝仪，嗱，你拣，你同阿边士咧可以直接沟通。 系啊，我见而家都夜晚啦。 系啊。夜噶啦，十一点几噶啦， 系啊， 可以瞓。我都估到你咁样开场噶啦， 咁啊都差唔多啦，系咪休息啦？ 休息 下地啦， 呢个系啦，呢两个壮男咧就休息下先。 OK， 咁啊等阿张宝仪咧，就系天黑黑嘅时候咧，真系唔好怕黑咁样。当然系孙燕姿嘅歌啦，多谢你。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然那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那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提欧曼勒布，提欧 欧耶。 Very good 啊，张宝仪咧真系俾我哋 live 即时演绎咗呢一首《天黑黑》啊，系 好嘢。 最紧张嗰个咧就唔系张宝仪，系佢隔篱嗰个袁伟豪。 做得好 点啊，伟豪，诶，做得好啊，鼓励鼓励。 加你廿蚊家用， 咦？听闻嗰啲家用好似调翻转头俾嘅，唔系唔系你加佢，佢可能加翻你， 俾得我廿蚊咯。 咁啊，多谢晒阿伟豪咧，带阿宝仪上嚟，但咧真系多咗一个咁好嘅嘉宾，而且系第一次咁样喺我哋面前唱一啲咁好听嘅歌。歌名叫做《天黑黑》，不如咁样啦。你既然系鼓励得讲嘢，加廿蚊冇用。 系系， 而家冇用嘅，加廿蚊搭的士唔理你。 咁咧，行路对身体好重要啊。 咁咧，不如咁啦，你唱一只歌， 系 即系点样鼓励咧？就系话，譬如你再唱多一两只啊，即系嗰定啦。即系譬如下一次啊，翻屋企啊，即系鼓励佢唱多啲歌。咁呢只歌咧就啱晒，我介绍俾你。 OK， 叫做。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Okay. 加个 please 字好啲。 Okay, please.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Once is never enough with a girl like you.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I can never get enough of a girl like you、oh, Kiss me like you just did Oh boy、yeah. Do that to me once againSet by me one more time Once just never enough For my heart to hear Whoa, tell it to me one more time I can never hear enough While I got your name Whoa, say those words again Like you just didOh baby, tell it to me once again. Is never enough with a girl like you. Whoa,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I can never get enough of a girl like you. Whoa, kiss me like you just did. Oh baby, do that to me once again. Oh baby, do that to me once again. 某月无线的香港小姐决赛呢，郑少秋也有唱这个，信不信啊？真的，不过唱中文改了的。是啊，是的，好听的这首歌。Captain Tennille 的歌曲 You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会不会啊？宝仪他说照唱，再唱，唱了一次那么好听，继续继续努力。下次翻屋企咧，今晚唔好俾佢瞓，就一路对住佢唱，唱到天光。听日使唔使开工啊？有一排嘢， 听日休息啦。 哦，咁可以今晚可以通宵。 可以请我唱歌。 系啊，通宵听日宝仪唱歌可以。跟住落嚟，咦？佢唱开英文歌咧，因为今晚冇听过阿谢东文唱英文啊，唱咗 Imagine。不过咧，就你就好中意啲外国 band 嘅。 都中意啊！ 中意好啊！ 呢啲又中学时代嘅一啲记忆啦。 好犀利！ 呢首歌又系好经典。 系，我好红噶嗰阵月。 系啊，嗰阵好红。 你介绍下。 系 Radiohead 嘅 High and Dry， 都好多人翻唱过呢首歌，有 Jazz 版啦。我今日唱翻呢个系 Original 版本。 OK， 系又 High 又 Dry， 冇错。 即系点咧？ 唱咗字。 Thing that you ever had you ever had, it's gone away. Don't leave me out. Don't leave me dry. Don't leave me out. Don't leave me out. Don't leave me out. Don't leave me dry. 听嘅，虽然咧唔系，即系可能好多朋友听开旧歌啦，未必好熟呢只，但系第一次听边个都好好有嗰种嘅张力啊，同埋咧真系好 high 喎，个音阶好 high， 好高音嘅又 high 到连嗰啲啊 arrangement 都唔记得咗， 好高阶啊， 好高阶啊，系好高音嘅一只叫 High and Dry。一啲都唔 dry 嘅，因为我哋好多好滋润嘅歌会继续，而且咧天气真系一啲都唔 dry， 好湿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有雷暴添。气温介乎喺27-30°C，吹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可以有涌浪。哇，唔会 dry， 小心啲。如果出街咧，随时会落大雨噶。11:30嘅新闻报道，我哋还有最后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等紧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著名作家倪匡离世，倪匡嘅朋友陶杰向本台证实。倪匡下午离世，另一个倪匡朋友亦都证实消息，话对方已经患病一段时间，生前一直由屋企人照顾。陶杰在社交平台贴出和倪匡的合照，形容对方是全球华人世界70年来大脑最清醒的人。作家沈西成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认为好像倪匡这么有良知和智慧的作家离开之后，香港难以再找到这样的作家。倪匡早前接受本台电视节目《铿锵说》访问，当时访问他的大律师工会前主席石永泰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倪匡的作品脍炙人口，形容对方是传奇人物，相信港人会永远怀念。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深水埗各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暨深水埗节2022启动礼，他致辞的时候引用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个希望，希望新一届政府官员和市民共同维护和谐稳定，亦都同时提到习近平提及的4个必须，强调应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他说政府需要每个市民一起共同奋斗，香港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在未来25年香港的前程会是十分美好。他说深水埗近年的市区重建计划都是通过和地区的紧密联系，才能够适时推行贴近民生的施政，希望政府能够在深水埗贯彻落实一切可惠民的政策。政府将65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方的人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当中包括多栋住宅大厦，包括将军澳新都城第二期、柴湾小西湾村瑞乐楼、深水埗南昌村昌日楼、大埔宏福苑宏道阁、葵涌葵联村联喜楼、北角柏傲山五座等。另外涉及多间食肆，包括油麻地弥敦道红茶冰室、上海街佳记美食、尖沙咀绵登径一栏、湾仔中士敦道双喜楼地下同一楼的 KFC、油麻地荃湾众安街大鸿辉荃湾中心一窝堂，和将军澳 Popcorn 翠苑等。因应在鸭脷洲、青衣、鲗鱼涌、大埔旧墟等多区采集到检测呈阳性的污水样本，有11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looking brain curtain down.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Come on, let's go. Let's take a cabin. Yuan Wei Hao.我哋希望好似呢只歌一样，我哋回归咗廿五年啦。当然，大家全香港人都希望明天会更加好。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一样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啄印它的印记，带来远处的饥荒，无尽的烟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路上白雪飘零，眼笑笑脸的心是真诚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我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带着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秋意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着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world. Let's make a bet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oice we make. Children, we are the children. The ones t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oice to make it.